听众朋友，以上大家所欣赏到的是著名钢琴家迪希特演奏的李斯特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浮士德圆舞曲、两首被遗忘的圆舞曲、第十三号匈牙利狂想曲、第十四号匈牙利狂想曲。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